弟兄姊妹平安，好开心喺呢度咧，同大家嚟一齐喺空气中见面。虽然疫情嘅缘故，我哋唔能够有实体嘅聚会啦，咁但系咧都可以咧喺灵里边啊嚟到一齐去读神嘅说话，以致我哋人咧系能够得着从神而嚟嘅帮助同埋益处哦。咁我哋喺呢段嘅日子里边咧，你一睇呢一张PowerPoint 咧，就会知道咧，我哋系处于一个即系在人看来好像很危险的状态，是不是？尤其是呢这些个新冠的瘟疫呢，那条线呢好像仍然都一路向上升的。你看到这幅图画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都红晒，就是说呢是感染了病毒。前几天呢看过数字呢，都有成1290多万人是受过感染的。那这个是很多人怕的数字，是不是？当我们看回这个的瘟疫的时候呢，我作為一個以前咧係醫護人員啦，咁亦都係一個牧師嘅時候咧，我特別留意瘟疫呢一個嘅題目嘅啊，尤其是咧，原來咧喺聖經裏邊咧，好早已經提及咧有瘟疫噶啦啊，嚟到呢個主耶穌嘅時候咧，佢更加明顯都講到咧末世嘅時候咧，呢個瘟疫係點樣樣嘅一回事啊？不如我哋睇一睇呢段聖經好唔好啊？路加福音21:9-11，請聽我讀啊！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惶，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呢段圣经咧就讲到末世嘅时候有啲咩嘢嘅发生，成为我哋嘅提醒啊！特别呢度提到有瘟疫。当我哋嚟到提到瘟疫嘅时候咧，好多时候科学家咧都会从一个研究瘟疫嘅来源咧，咁去揾啲病毒嘅根寻，以至到咧希望能够咧系揾到嘅时候咧，去做一啲提醒或者系咧防疫嘅一啲嘅帮助啊。咁啊，当然啦，第一样嘢我哋会谂到咧就系从动物而嚟啦。咁事实上真系嘅。因為我哋喺過往嘅歷史裏邊咧，你都睇到有唔少嘅瘟疫咧，從動物而嚟嘅。其中之一咧就係老鼠啦，大家都聽過啦，黑死病係咪？即係喺呢一個1347年至1351年呢段期間咧，我哋叫鼠疫啊嘛，造成啊全世界嘅死亡人數咧達到7500万喎。哇！呢、這個好得人驚嘅人數係咪？我哋加拿大總人口都係3000多万，咁即係話咧死兩次啊，全部人死曬，仲要死多次啫嘛，咁好得人驚啊！所以相比而家嘅新冠病毒咧，都未係最可怕。咁當然我哋希望呢個新冠病毒唔好死咁多人啦，係咪啊？咁呢個鼠疫咧，亦都發生過喺印度同埋中國嘅，喺一個1885年嘅時候咧，至1950年啦，咁啊短短咁短嘅時間裏邊咧，都超過成1200万人咧係死嘅喎。咁所以咧，這個老鼠咧都係值得我哋咧要咧留意咧點樣嚟到去防止佢哋嘅繁殖或者係咧被佢哋污染嘅啊。另一個動物咧，我哋大家都常聽嘅就係蚊。带来的那些的所谓病毒了，那它所带来的病毒都会令到很多人伤亡的，所以就成为瘟疫咯啊。尤其是呢瘟呢，这个蚊呢会带来是什么？登革熱病啦、西尼羅病毒啦，咁尤其是我哋加拿大咧，喺夏天嘅時候咧，一聽到呢個蚊嘅時候咧，我哋就要提醒啦，哇，要小心啊，係咪？因為呢啲嘅病毒咧，西尼羅病毒啊等咧，都未有苗疫嘅喎。咁換句話講咧，我哋俾佢咬咗或者中咗啲病毒嘅時候咧，咁啊都係危險性係好高嘅嚇。尤其是咧，即係過往我哋有聽到寨卡病毒啊、瘧疾啊，呢啲都係從蚊而嚟嘅嚇。咁其實當我諗翻動物嘅時候咧，就諗到咧《利未記》舊約裏邊咧，原來都有講到咧同瘟疫，我覺得都會有關係嘅。因為喺第11章嘅時候咧，神咧吩咐佢嘅百姓咧有關食嘢嘅條例嘅啊。咩意思啊？即係話咧乾淨嘅嘢就可以食啦。不乾淨或者不潔淨的東西就不要吃了。聖經裏面很清楚說，譬如好像蝙蝠、貓頭鷹，那你說乾不乾淨？當然不乾淨了，是不是？所以神說這些都不可以吃。而事實上呢，那些研究病毒的人呢都說，在這些瘟、在這些蝙蝠啊等等的身上呢，真的找到不少的瘟疫的病毒的啊。所以今天我們應該呢要留意，不要接觸這些什麼這些動物了，是不是？所以其實、 瘟疫最重要就是什么？人的责任。第二方面我会看是人这个的对这个瘟疫的防疫意识，或者是我们接触的动物可能出了问题，都会令到瘟疫的发生的。如果不是，圣经就不会这样提醒我们，你不要吃那些不干净的东西，是不是？但是有一天我去旅行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咦，为什么这条街这么特别的？哇，全条街都是卖昆虫的，不是生的，是死的，是吃的，甚至大大的招牌写着昆虫宴。我看他们卖什么昆虫呢？哇，原来呢有什么？有蝎子啦，有白竹啦。哇，这些东西怎么吃啊？但是他们就这样炸了，在街头就卖了，就可以买来吃的了。得不得人怕呢？如果再上网看的时候，有人吃什么？吃蝙蝠。哇，这个更加可怕了，因为蝙蝠已经是很证实有很多病毒了嘛，是不是？虽然说炸了而已，炸漏了少少，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又有蜘蛛，又有这个老鼠都有，所以我会觉得今天很多的病其实都是跟人有没有负责任很有关系的。如果人是注重卫生的时候，我相信这些病毒的侵袭都会咩好自然咧减低嘅，系咪啊？咁尤其是咧，我哋而家呢个嘅新冠嘅病毒嘅情况啦，我哋一定要咩啊？有一个防疫嘅意识同埋准备噶，唔系话哦，唔戴口罩啊，随便咁嚟到同人群嘅接触啊，系咪？咁尤其是我哋华人都好好，因为咧我哋都好注重，系咪啊？去到呢啲嘅超市啊，都会戴口罩啊。咁就有人話咧，翻屋企嘅時候一定要洗手，我係非常之同意嘅嚇。同埋咧，最近有一個報告咧，就話最好咧你用鹽水朗口嚇。點解啊？因為咧鹽水喺你個喉嚨咧會做一啲嘅消毒嘅作用啊。咁嗰啲嘅新冠嘅病毒好多時候咧就攻擊我哋個肺啊嘛。咁佢經過我哋嘅口腔，咁如果用鹽水嘅時候咧都有機會咧殺菌作用啊。咁所以佢哋話咧。在中國點解會嗰啲 cases 嗰啲個案咁少咧？就係同呢一個嘅處理都有一個一定嘅幫助啊！但無論如何啦，好小事啫嘛，朗一朗口咁都值得去做嘅，係咪啊？有啲人咧就可能佢嘅免疫能力唔夠，咁啊更加要留意啦啊！因為咧呢樣嘢都會成為我哋咧感染病毒咧係有關嘅。因為點解咧？我成日話喺我鼻哥裏邊有好多呢啲咁嘅咩細菌噶嘛。咁但係點解我哋平日冇病呢？就因為我哋平日嘅免疫能力高嘅時候咧，我哋隨時都可以打低呢啲嘅細菌，係咪？咁但係免疫能力低嘅時候咧，咁你就生病嗰個機會就高啦。所以點解我哋話一定要咧瞓覺啦，一定要食好啦，就唔一定魚蝦蟹嗰啲叫好啊，健康嘅食嘢啦又或者咧唔好咁多壓力啦，因為壓力咧都會令到我哋咧免疫能力低嘅，係咪？又唔做運動啦，咁啊呢啲咧都係影響嘅。所以今日當我哋去跟尋呢一個瘟疫嘅來源嘅時候咧，人咧需要負好大責任，尤其是咧有一樣嘢我發現到咧。就是这个道德的问题。今天很多人有一种病，你知不知道？你从来可能没有一句这样的研究。当我留意的时候，咦，发觉到梅毒呢，原来今天仍然都很多人呢是有的。尤其是你上网打一打，去年2019年的联合国卫生组织的报告，它6月份的报告告诉我们什么？全球每一日都有成100多万人是染上这个性病，因为梅毒带来就是性病嘛。而且这个性病那个的病菌会变种，未来呢有成4种超级病菌呢是令到专家担忧的。你想想这些梅毒的来源 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人呢滥交，或者不注重那个的真的这个的性的道德，是不是？再睇翻舊年啊，唔係舊年啊，啱啱今年5月份啫。呢一個嘅美國咧，對於一個道德標準嘅測量嘅一個報告啊，哇！我睇一睇嘅時候都幾得人驚喎。佢話乜嘢？佢話咧，現今美國人去睇離婚好閒嘅，77%以上已經接納，唔覺得係不道德嘅喎。咁至於呢個婚前嘅性行為啦，同一個未結婚或者未結婚嘅男人或者女人都好啦，同佢發生性關係咧，都有成72% 咁多人咧覺得呢啲都係好閒嘅，唔算咧不道德嘅喎。咁你話唔怪得 性病是这么容易感染了，是不是、尤其是呢、就是、在这个的研究里面呢，他的报告告诉我们什么，66% 的人呢，他们觉得这些的、所谓同性恋的、性关系呢，都有没什么特别的不道德、今天我们怎么看这个世界呢、所以当我们要看这些所谓病毒的来源的时候呢，我相信呢，我哋人咧係一定要負好大嘅責任嘅，尤其是咧，記唔記得1980年初、到到現今為止咧，你知唔知道有幾多個人係感染艾滋病嘅？差唔多有成8000萬人係感染艾滋病嘅。你知唔知幾多人死啊？係3500萬人係死咗嘅。但係更可怕就係經過幾十年嘅研究，由80年代到而家。還未找到一個治癒的方法或者疫苗、所以今天人仍然都是以這件事、為他們的誇口的時候，照繼續這些同性戀的行為，很危險的事，是不是、我們不接納這些行為，我們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夠可以呢，真的來到去，真的在這些正道德上高是能夠留意和小心，我相信呢這些艾滋病呢就会少的了，是不是、尤其是呢、就是、当我们看回这么多人死于艾滋病的时候呢，是更加可怕的，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想回圣经的时候，圣经是不是告诉我们神的心意让这些瘟疫发生、是祂的创造来的呢？当我看回创世纪的时候呢，第一章第31节呢很清楚告诉我们什么呢，祂说呢，神看看着一切所做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到老日，即是说神创造的东西全部都是好的。所以这些瘟疫啊、病毒啊、不好的东西发生在人身上的时候呢，我相信呢都是不是神的心意来的，是不是？发生在动物身上或者有它的作用、如果这个呢就是另外再去研究了，但是只到呢在人身上是没有这些的灾难的问题，没有这些苦难、没有这些所谓的病痛、圣经里面也都 很清楚告诉我们，当时候呢神创造人之后呢，将人放在一个很完美的环境里面、再还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神要吩咐人呢好地治理这个地方，管理这 个地球，是不是？但是今天当我们看回人有没有好地管理呢？没有，尤其是呢当我们看回创世纪第3章的时候，人不听神的说话犯了罪，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地球呢的完美的环境呢是受到破坏了、甚至什么死亡都临到人类、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各种的病毒呢都出现了，是不是？提到瘟疫了，瘟疫你知不知道第一次在圣经的记载，当然不是指第一次发生，是第一次圣经这样的记载，原来就在出埃及记那里告诉我们。当时候呢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呢是受控制于这个埃及这个帝国，是不是？因为呢他们由这个迦南地落了去这个埃及那边呢，是逃避饥荒、在那里呢他们就安顿了下来了。安顿了下来的时候，虽然他们的人口不断的膨胀，是不是？但是呢他们仍然都是做二等公民、甚至被欺负，有埃及的皇帝、后来呢甚至呢来到要他们做苦工、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都是相信神的百姓来的，他们在那时候呢就懂得呼求神了，神都怜悯他们，于是呢就派谁啊？摩西，大家都可能听过了，和阿伦呢就去跟法老王讲了、他们说什么？这位神创造主遇上了我们，求你呢用我们去旷野去敬拜他、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这个就提到瘟疫了，特别提醒埃及王呢、就是、要怎么容许他们去敬拜神、但是我们都知道历史里面呢看到埃及王呢他不肯听从了，神仍然都给机会他、圣经呢后来呢又更加讲到呢，再派摩西跟法老说了，真的如果你不听的时候呢， 必有重重的瘟疫、哦、发生在一你们的牲畜、啊啊、马驴、啊、骆驼、啊、牛群、啊、羊群这些的、身上、哦啊、结果是怎样呢？结果当然我们看到是真的神就是降瘟疫了、啊、埃及的牲畜差很多都死了、啊、所以呢你会看到呢原来呢神是可以降瘟疫，除了动物除了人可以令到瘟疫发生之外，神是直接来到 降瘟疫的。当我自己再来看圣经所记载所有的瘟疫的时候，咦，我发现到它全部都是来自于神的、啊、这个这样的、来源的时候呢是更加值得我们注意了。因为为什么我们会问了，神为什么要降瘟疫呢？因为圣经所记载这些瘟疫它一定要有信息在当中的。那我一直看的时候看到是啊，事实上是跟人犯罪神施行审判有关的。那你或者跟着会问，人犯了什么罪要神呢要降瘟疫呢？当我自己一直看这么多次瘟疫的时候，简单来讲就是有好几个。第一样嘢就系人咧拦咗人去敬拜真神，明明呢个真神要去敬拜嘅，啊，我哋唔去敬拜不得止，仲拦咗人去敬拜真神，咁呢个罪真系好大，系咪啊？又或者咧，当人唔信神嘅时候，尤其是咧以色列人，佢唔信神带定入迦南嘅时候，哇，佢哋都被瘟疫嚟到击打，因为神明明应许你可以入迦南地啊嘛，咁但系佢哋又唔信。所以又发生这些问题了、啊、甚至他们呢有些是拜偶像离弃神的约、啊、这些呢都原来呢是成为呢神降瘟疫的原因的、啊、有些的记载甚至说到呢人呢是、啊、妄自尊大、啊、不尊耶和华为圣、啊、亵渎神、啊、甚至混、啊、淫乱跪拜假神，这些都会令到什么神呢是需要降瘟疫咁嚟到刑罚佢哋噶，所以简单嚟讲咧就系咩嘢？就系当人唔敬拜真神、唔信神嘅时候，得罪神嘅结果，原来咧系咁严重噶吓。咁所以今日当我哋去睇圣经嘅时候，圣经咁记载就要提醒我哋啦。尤其是加泰书六章七节嗰度点讲？佢话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今日，我们看到神降瘟疫的时候，原来是因为人种的果来的、啊、我想想神降瘟疫给什么人呢、啊、当然就是这些不听神话犯大罪的人，是不是？我意思是什么种类的人、啊、我一看的时候很简单，原来不听从神的外邦人，就是说非以色列人、啊、不单止是非以色列人，圣经也告诉我们神揀选这些为他来做见证的以色列人，他都降瘟疫。那即是什么意思？即是说神降下的瘟疫呢，不单止在不信的人身上，不肯听从他的人身上，甚至到呢在他所揀选为他做见证人见证的以色列人身上。那即是说什么？即是说呢是神不偏待人，即使是神的百姓他都可以受到瘟疫的审判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这个降瘟疫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反而是应该提醒自己，我们要面对这个结果的时候是挺可怕的。因为我们知道瘟疫带来的就是死亡，是不是？死亡所扔住一大堆就是这些痛苦的临到，是不是？尤其是如果你看到很多老人家他在这些新冠的病毒底下的时候，我觉得死亡是一个很痛苦，但是更痛苦是什么？家人探不到他们，陪不到他们、啊、甚至最后一面都见不到，那种的分离，那种的真的很绝望，我相信这些是很痛苦的事、啊、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圣经这样去记载的时候，话俾我哋听啲咩信息呢？好明显，我觉得有几个。第一，人要面对神嘅审判嘅时候，犯罪嘅就要悔改。呢个系神好清楚嘅信息。啊，人系应该点啊？要敬畏神嘅， 人应该怎样啊？他看回神的心意，其实他都不是想人灭亡的。他为什么要降瘟疫啊？因为当我们研究这些圣经的时候，每一次降瘟疫，当人肯悔改的时候，神就立刻停止那个瘟疫。当然我们没有时间去逐个瘟疫 去解释或者分析啦，但是只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时候，降瘟疫都好啦，神都是愿意人什么悔改的时候得回神他自己的祝福、啊、尤其是来到末世的时候。刚才我们读路加福音二十一章那里怎么说、啊、耶稣说末世的时候就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即换句话说，我们去看回过去的瘟疫虽然有很多，是不是无论是有鼠疫、麻风病、天花、霍乱、或者疟疾、性病、艾滋病、等等、啊、但是今天当我们看回这个所谓新冠的瘟疫的时候，我觉得是更加应该被提醒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圣经说是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哦、那我再看回今天的报告了。刚才我给大家看的那幅图呢，是前几天呢是1290多万，我今天上网看一看，哇，吓我一跳，几天而已、啊、由13号到现在，今天是十几天，应该是17号啦，是不是、啊、哇，已经去到1390多万了，差不多几天已经可以去到多了100万的 cases、啊、所以那条 curve 呢，那个的弯线呢、啊、一路个指数仍然都是向上的、啊、所以今天我会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多处必有瘟疫的时候呢，我会肯定会看这个是一个末日前的警号。那当然啦，末日前的警号有些人就问啦，那会不会就是启示录那个瘟疫呢？因为瘟疫后来在启示录最后的日子里面都提到的嘛、啊、那我们要观察啦、啊、因为末世的瘟疫呢可怕到什么程度呢？我读一读这个启示录第六章的时候呢，主耶稣说他再回来之前呢，即是审判人之前呢，他那里怎么说？他说呢，约翰呢看见了，他说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间也都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人。啊、这个呢就是启示录呢是讲到末世嗰个的最后嗰个一个瘟疫的情况、啊。咁我自己去睇嘅时候当然都未到呢一个咁嘅程度啦。因为点解？因为佢话呢末世嘅瘟疫呢是杀害其他嘅人、除咗呢个瘟疫之外呢是仲有刀剑啦、饥荒啦、野兽夹杂埋喺埋一起嘅。咁今日我哋睇到呢个新冠病毒系一种情况，咁但系咧又睇唔到好多刀剑，咁有冇咧？都有，因为刀剑咧系以前咧用表达呢个嘅战争嘅意思，因为以前系冇呢啲所谓咧轰炸机啊或者系枪炮啊咁噶，系咪？所以话战争啊，咁呢个战争都未去到一个咁严重嘅一个嘅情况啊，饥荒，咁你睇唔睇到咧？啊、都可能会嚟紧噶咯，因为联合国嘅粮食嘅协会里边咧，都话俾我哋听要留意呢一个饥荒嘅嚟到啦。啊，野兽咁当然都系指到咩咧？好多呢啲带病毒嘅一啲嘅野兽啦，咁可能越嚟越多啦。啊，咁点解我话我未似系去到启示录呢个瘟疫咧？因为头先你留意我读圣经嘅时候，嗰度话咩？呢啲加埋，共杀害地上几多人啊？四分之一人、哦。全地的四分之一人，哇！这个就真的很恐怖了。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死的人数都是50多万，是不是？虽然都是很多，但是呢比起呢其他鼠疫、啊、等等呢，再加上看回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呢，四分之一人死呢就差很远了、啊、而且呢圣经很清楚讲，是末世的时候神要施行对人的审判，但这个呢好像呢还未见得、啊、不过不知道以之后的发展是怎样。但是看到这个主耶稣再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他更加加上很多的提醒，就是他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的震动，还有加上这些因素、啊、所以我们要看新闻咯， 因為新聞很多時候咧就將聖經個預言咧就活畫喺我哋眼前噶啦，啊，尤其是而家你睇下民係咪要攻打民咯？好多地方都有呢啲嘅所謂咧內戰啊，或者示威啊，啊，即係種族啊嘅呢啲嘅暴亂啊，係咪？啊，又有呢啲嘅所謂咧，即係好多國與攻打國嘅問題嚇，啊，我哋真係拭目以待啦。但係無論如何，聖經裏邊咧係事實上俾我哋一個好大嘅提醒。同埋咧一個好大嘅警告，啊，詩篇話俾我聽咩啊？佢話神要嚟，佢要審判全地，佢要按公義審判呢個世界，按著佢嘅信實審判萬民。一節聖經裏邊已經提到咩啊？審判、審判、審判，而且係審判世界啊，就唔係咧一個地方咁簡單啊，或者係咧一個嘅國家咁簡單。事實上，我哋每一個人原來聖經亦都好清楚講。我们要接受审判。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他怎么说？他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应该很明白什么叫审判，是吗？我们经常懂得口噏噏讲一句说话是什么？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啊，若然不报，怎么样？时辰未到，是吗？将来的审判你知不知道？原来是很可怕的，因为那个审判是全世界所有人，不单只是活的人，连死的人都要什么去接受神的审判。什么意思？因为死的人肉体死而已，灵魂未死嘛，是吧？而末世将来有一次呢总体的审判，圣经告诉你什么？启示录第二十章，你自己有时间回去读一读，圣经怎么说？他说将来甚至他说呢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要站在宝座面前，即是神的面前，案卷展开了，另外一卷又叫做生命册，死的人都要凭着这个案卷来受审判，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每一个人能够逃脱，即使在海里面死的人，阴间里面的人都要什么受审判。这个审判是不是很可怕？的确是很可怕。而且主耶稣讲到这个审判仔细到一个什么地步？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的时候三十六节这么讲，他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的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哇，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啊，我想想，哇，由小到大将我所有讲过的闲话都要句句供出来，啊，我做牧师真的都要找窿捐，真的，这个这样的审判真的很厉害，是不是？主耶稣又讲，他说凡向弟兄动怒的，即是发脾气动怒的，凡必要受审判，凡骂弟兄是废物的，又要受审判，凡骂弟兄是白痴的，必遭受地狱的火。哇，即是很严厉的，原来神的审判，甚至你以为，我行为上高没有，耶稣说，好，你行为上高没有嘛，真的没有，他说看你的意念有没有了，他说什么，我可是我告诉你们，凡是向妇人动淫念的，心里已经犯了奸淫。哇，原来神要审判的时候，不单止是我们言语行为，连我们的淫念啊，或者一些歪念啊，原来都要受审判。是这样的时候，我想请问哪一个能够可以忍受得住呢？圣经启示录告诉我们，所有不干净的、行可憎的、讲大话的人都不可以进到天堂。这个很容易理解而已，因为为什么？天堂是一笪完全无罪的地方，无瑕无疵的。那你说了，我和你有没有瑕有没有疵？当然很多了，是不是？所以传道书第七章二十节那里讲，他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圣经真的很清楚讲，世人都犯了罪。有人一书又提醒那些不认有罪的人，他怎么说？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就是把神当作说谎的， 他的道就不在我们心里了。这个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人坦诚自己，坦诚地去承认我们实在是一个有罪的人。那你会继续问下去了，有罪的人刚才你不是说不能够去天堂的吗？那怎么算呢？是啊，有罪的人不能够去天堂，我们应该是配去地狱的。但是因为神的爱临到的时候就不同了。有人可能都听过这节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里怎么说？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耶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使世人藉着他来得救。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未信耶稣的时候，你听到这个信息是不是一个好消息？我们都是这样信耶稣，因为明白了耶稣原来就是能够拯救我们，为我们的罪而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预备 天家。所以我们只有接受祂代赎的恩典，祂成为代罪的羔羊，为我们被钉十字架，就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死。所以今天你来到听这个瘟疫的信息，要搞定自己得不得救先，你得救了没先？神的心意是不想我们一个人灭亡，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还没回来，是等还有人悔改？会不会是你呢？如果是你的时候，恭喜你，好不好？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你都去有一个认罪悔改的心，接受耶稣做你救主，肯定你自己得救，这个很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徒面对这个新冠病毒的时候要很小心，但是我们不怕。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在神的手里面。我们有一天如果真的在人看来不幸有了这个病毒，甚至离开世界，但我们都不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将来去哪里。但是你呢？你知不知道你去哪里？我盼望你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快快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跟随他，好不好？你说、啊、我要信耶稣、哦、恭喜你。但是信耶稣就不是等于说、哦、你有这个 passport 就乱来、哦、不是。我们应该怎样？我们都应该行在神的心意里面，等候主耶稣回来。因为圣经在彼得后书这样说，你们等候主的人，你们要应当更加殷勤努力，使你们没有玷污，没有瑕疵，安然的见主。我们怎样去见主面呢？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当时的提醒我们，我们要好好预备去见主的面，不用羞羞愧愧去见主，被主来责罚。圣经更加提醒我们要将这个福音传遍天下，告诉人听神仍然很乐意去拯救，仍然给机会人去悔改。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份的着紧呢？真的应该怎样？快点有机会告诉人听主耶稣就是我们人类的救星，人类的救主。所以今天我们虽然是有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是影响着全世界，但是我们有福音的时候就可以带给人有平安。今天你可能不能够面对面去跟你的朋友亲戚讲福音，你可以打电话为他祈祷啦，又或者呢讲个福音给他听啦，邀请他信主啦，希望他都能够可以跟你一样信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神给我们有这一份的救恩，不是叫我们拿了就自己享受，那是说我们要预备自己去迎见神，更加的希望能够将这个福音告诉我们亲友听。所以亲爱的各位，你今天听这堂道的时候，如果你说我今天信耶稣，我恭喜你，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做这个祈祷啊？亲爱的主耶稣，多谢你，原来你是救主，你愿意赦免我一切的罪，我在你面前认罪悔改，求主耶稣赦免我一切过去的罪，赐给我永生，就是你给我们的丰盛的人生，直至到永永远远。恳求你祝福我，帮助我继续去跟随主耶稣，离弃偶像，归向真神。 赐福我和我一家，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如果你真心认罪悔改，愿意跟随耶稣的时候，我恭喜你，你今天开始就成为神的儿女，得救，继续去认识真理，使你的信心更加加增。如果你信了耶稣，我都很想跟你做一个祈祷，这个祈祷就是检视一下我们过往的生活是怎样，使我们能够在前面更加的懂得警醒，来到去迎见主再来。我们一起祈祷好吗？亲爱的主耶稣，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拯救了我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一个福气，但是我们更加要提醒自己，要预备自己去迎见我们的主再来，因为你很想我们在地上做好见证，告诉人听这个福音是多么的丰盛，告诉人听我们有平安，告诉人听我们有盼望。所以我们面对新冠的病毒的时候，我们不是好像世人这样真的震腾腾，或者是毫无这个所谓对人生的把握。今天我们感谢主，因为你带领我们的人生，你掌管我们的人生，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们继续要靠着你，这样来去为你做见证，去跟随你，将更多人来对带到神的面前，告诉他们听主耶稣是救主，主耶稣这个福音多么宝贵，尽我们的责任快快的将福音传开去。所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